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一，农历10月18，小雪，北京晴，4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聚焦共同发展，推进合作共赢，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样板。 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赶考新时代，聚焦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步调一致向前进的新气象新作为。今天播出天津、湖南强化科研攻关，奋力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 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担心映雪山，青春现高原。 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全国猪肉价格连续5周低位回升。 今冬第三轮寒潮来袭，各地积极应对，全力做好民生保障工作。 苏丹各方签署政治宣言，哈姆杜克恢复过渡政府总理职位。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习近平主席今天将在北京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自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和东盟拥抱时代机遇，聚焦共同发展，走出一条团结奋进、合作共赢之路。党的18大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衔接广西自贸区、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南宁国际铁路港，每周都会有3到5列中越跨境集装箱班列发出。南宁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坚强说， 我没有这个封关运之前去越南的话呢，至少是2天，但目前24个小时吧，现在还有一些补贴跟奖励的政策，对降低物流成本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吧。 作为山水相连的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从磋商伙伴和全面对话伙伴，到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再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不仅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国，也是第一个同东盟建立自贸区的主要经济体。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 回首建立双方对话关系的30年，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加强战略沟通，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人文交流，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地区稳定，双方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阶段。2020年，中国与东盟实现了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性突破。30年来，双方贸易规模扩大了85倍。今年上半年，在疫情导致全球贸易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进出口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8.2%。邓锡军表示， 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势上扬，规模和质量都提升到更高水平，充分体现出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强大韧性，也为区域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么随着中国与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双方投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带动下，中国东盟在港口合作、航运建设、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双方还在智慧城市、5G、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领域打造更多新的合作亮点。继2019年8月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正式实施后，明年1月1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开始生效，将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中国高水平开放。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 RCEP 的早日生效和实施呢，不仅是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复苏产生作用，而且也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产生非常积极和有力的推动作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与东盟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在中国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刻，东盟国家迅速捐款捐物。在东盟国家出现疫情反弹时，中国不仅向东盟十国提供超过 3.6 亿剂疫苗和大量抗疫物资，还派出多支抗疫医疗专家组。双方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站在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新起点，以即将举行的纪念峰会为契机，中国东盟关系也将开启新的征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中方期待同东盟各国一道继续携手合作，推动双方关系提质升级，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在各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没有变，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对我有利，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孟庆胜，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方面，我们加快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和国际物流枢纽建设。在规则和标准的软联通方面，我们加快面向国际合作的制度创新，同时呢，推动营商环境的提升，实现贸易的、投资的进一步的便利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统筹考虑和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重庆果园港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重庆果园港国际物流枢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东西南北四项贯通、水铁空空多式联运便捷的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新高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贸易畅通，扩大同周边国家贸易规模，鼓励进口更多优质商品，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均衡共赢发展。赣州国际陆港管委会主任罗永峰， 按照补短板、夯基础、育产业、强功能这么个要求，来进一步完善开放功能，提升开放水平，在体制机制啊、发展方式方面进行不断的创新。 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 我们将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的战略通道作用，以企业精品定制班列为特色，突出长三角区域差异化发展，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中国与老挝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今年年底全线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即将通车。云南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铁路口岸执行队民警方婷， 作为坚守在中老铁路莫憨口岸的移民管理警察，我们将巩固好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扎牢风险防控网络，提供便利化服务，防范查处非法出入境活动。 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 赶考新时代。 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一次注定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册的重要会议。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使命在肩。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继续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交出精彩答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赶考新时代》，聚焦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步调一致向前进的新气象、新作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湖南长沙铁建重工生产车间，一台超大直径盾构机正进行最后调试，即将下线。这将是国内首台适用于超浅覆土施工的盾构机。铁建重工泥水盾构研究所范瑞强： 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我们科技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继续针对高精尖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大研发力度，打造更多更优的超级地下工程装备。 目前湖南正聚焦一批制造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重点攻关，着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航空大飞机配套等新兴产业集群。湖南省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杨洋： 我们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持开拓创新，寻找制造业新的爆发点、增长点，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实的举措，筑牢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基础，奋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以及细胞生态两个海核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这两个实验室将面向国家需求实施重大科研攻关，着眼世界先进技术，开展前沿探索。信创海核实验室理事成员单位麒麟软件公司高级副总裁周瑞平： 新成立的海核实验室也确立了在安全可信操作系统、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集成开发和编译环境等基础软件关键共性技术上的研究方向，实现我国关键信息技术设施的自主可控。 目前天津市围绕制造业立市、科技创新、新动能隐喻、双城格局等，已经形成总投资1.77万亿元的重点项目清单，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巩固深化拓展高质量发展态势。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青林： 围绕信创、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五大主导产业，加快打造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为京津冀乃至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贡献。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丹心映雪山，青春现高原，讲述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为核心的老西藏精神。采制总台驻西藏记者陈琴、德庆、白珍、普布次人。 走进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副所长唐亚伟和工作人员正将一颗颗饱满无损的试验备用种子保存起来。这是正在培育中的青稞新品种藏青3000。 在同等回水条件下，同区域它的产量比藏青2000提高10%以上，即将成为全区春青稞的一个主推品种吧。 青稞是藏族人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繁衍的食物。西藏和平解放前，青稞平均亩产只有80公斤左右。一代又一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高原，接续奋斗，如今接力棒传到了唐亚伟这一代人手中。2004年起，他和团队不断对当前主推品种进行遗传改良。无数次的失败，唐亚伟也会犹豫甚至灰心。每当此时，他就到农业所3号试验田坐一会儿。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后进藏部队和科技人员在西藏开荒的第一块地。 过去五几年，这些老科学家也好，他们的手怎么样子辛勤劳动，肩扛手搬，把这个地由河滩变为了耕地。我的条件比他们好了十倍百倍，为啥我还做不出来比人家更好的成果吗？ 几十年来，这片曾经荆棘丛生、历史遍地的荒芜土地上，培育出了150多个农作物品种，把藏族百姓的救命粮变成了致富粮。如今，西藏青稞平均亩产提升到了382公斤，总产量达80万吨。年轻的技术人才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不断为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冠杰： 过去我们讲吃苦忍耐，现在的条件和过去的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了。我想现在更重要的是在乡村振兴这条路上把事业心、使命感、责任感发扬下去。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全国猪肉价格连续5周低位回升。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龙台镇稻花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内，村民正忙着对采摘的青菜进行初加工后准备上市销售。蔬菜基地业主介绍，目前该基地种有400多亩应季蔬菜，主要以绿叶青菜和花菜为主。 这几天的量呢，就是每天2-3万斤，把这一季种了那儿，马上就补种有机花菜了，也保证来年春季市场的供应。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运行调控处处长赵卓介绍，前三季度蔬菜在田面积比去年同期稳中有增。从品种看，当前菜篮子产品花色丰富。 按照现在这个面积和在田蔬菜的生长情况来测算呢，为我们国家14亿人每人每天提供3斤菜是完全有保障的。这个水平呢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前三季度禽肉、牛羊肉、牛奶等重点畜产品产量均实现增加，生猪生产已经完全恢复，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宽松。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辛国昌表示，全国猪肉价格连续5周低位回升，猪肉供应量并没有减少，消费拉动是主要原因。 10月份的规模屠宰企业它的这个生猪屠宰量呀，已经达到了3023万头，同比增幅达到了111%，同时比9月份含多了514万头。在供应增加幅度这么大的情况下价格上涨，那说明是我们这个消费拉动起了主要作用。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运行调控处处长赵卓介绍，受自然灾害及季节性因素影响，价格适当波动属于正常情况。 11月份以来啊，我们国家的这个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是稳定的，不同品种之间啊走势略有分化，猪肉的价格在前期持续低迷之后啊有所上涨，蔬菜明显上涨后啊最近趋于稳定，整个的菜篮子产品的供应是充裕的。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2个节气小雪。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节气体验官子文来到了青海西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这里的牦牛养殖户们正忙着宰牦牛储冬肉，同时把高原的这份馈赠远销全国各地。请听高原小雪制牧场牦牛肥。 大家好，我是节气体验官子文。小雪这个节气正是牦牛肉膘情最好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牦牛为了过冬，刚刚在秋季草场大量进食，所以这个时候的牦牛最壮实，而当地的土族群众就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宰牦牛储冬肉。 在这个牧牛养殖场里啊，很多养殖户告诉我说，一定要找李青云大哥来向他学习一下怎么把牦牛肉做好吃。来，欢迎李大哥。 哎，来尝尝， 尝尝， 好香， 好嫩， 好嫩。 今天在青海的大通县吃到了当地的特产大通牦牛肉。我了解到啊，大通的牦牛肉还帮助当地的牧民付了钱袋子。 你好，你好，你好。 就像您这些年已经帮助多少农户卖出多少头牦牛的牦牛肉了？ 啊，现在的话，总共可能。有5000多户，比如说养殖户呢，有100头牦牛，我们平均按高于市场价格这个5毛到1块钱左右来收购。 下过小雪的冬天，青海大通县的牧民们靠着牦牛肉填饱了肚子，也暖了身子。待到明年春暖花开之时，牦牛也将会依然驮着高原的人民奔向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年下半年的第三股寒潮目前正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暴雪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川西高原等地有大到暴雪，黑龙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此外，预计到明天20点，我国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东北地区东部、黄淮及以南地区气温普遍下降6到10度，其中黄淮东南部、江淮、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2度，局地14度以上。为应对寒潮造成的影响，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黑龙江省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雪二级应急响应。哈尔滨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今天全市幼儿园暂时停园，开展居家生活指导，全市中小学校暂停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吉林省气象台将暴雪蓝色升级为暴雪黄色预警信号。受到降雪影响，吉林省多条高速入口关闭。沈阳市文旅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非必要营业的文旅单位视降雪情况暂停营业。河南省为防范大风恶劣天气可能给高架及地面线路带来的影响，确保乘客出行安全，昨天郑州地铁城郊线暂停运营服务。河南商丘市供电部门要求加强对重点线路变电站等运行情况的巡查。商丘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郑东方： 重点关注的像煤改电线路的运行情况，如果真的发生故障，5小时之内必须得恢复供电。 南昌市有多所小学位于山区，此次寒潮南下，当地提前做出安排，落实各项防寒保暖措施，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梅岭镇西昌小学校长邓德煌： 学校呢都烧好了热水，那空调我们都会打开，特别冷的时候呢，我们会用那个有热水袋呢，或者是烤火的那个火炉取暖。 安徽省黄山市农业部门加强对在棚蔬菜指导，全力保障蔬菜生产源头的稳定供应。屯溪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服务中心副主任方小静： 我们技术人员呢也到了这个各个区的田间地头哈，这个大棚里面进行这个技术指导，主要是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啊，还有这个防寒保温工作，做了一些那个具体的指导，就是保证这个蔬菜市场的这供应，也能保证这个蔬菜市场的这个价格稳定。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0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其中本土病例4例，辽宁3例，都在大连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1月2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98例。截至11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3074万3000剂次。 本台消息，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声明指出，11月18号，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声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中国同立陶宛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从维护中立关系的善意出发，一再警示立方，不要再做背信弃义的事情。